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王牌节目破击会时间， 梗系啦，因为点解咧？睇过上个礼拜， 我哋 sell 得唔够多咧，即系好似我哋要学下傻 P 咁喺度。 几多啫？几多啫？ 我哋同埋我哋唔系老吹嘅，我哋个收听率咧，啱啱嗰个礼拜系打赢埋炮打先。 哇，几多啊？真系。 唔好话呢啲商业秘密嚟噶嘛， 失数就唔讲啦， 讲排名， 净系讲排名先， 真系噶， 梗系咯， 真系噶， 真系 我喺度， 我俾你睇一下，吓、啊，我冇 share 出嚟咩？ 冇啊，你咁起信，你知唔知？喂，其实我咧真系好辛苦， 唔系嗱，老实讲，我唔系专登 check 嘅， 好辛苦经营啊，我啱啱嚟嘅时候咧， 系咁 pass 先， 你冷静啲，你冷静啲， 我而家好 high 啊， 翻咗好多翻嘅， 翻好多翻， 翻好多翻， 系好多翻 啊，唉，真系。默默咁样耕耘啊！ 咁啊，炮打就上载咗唔好多日啫，咁啊，暂时领先啦，咁都系好事嚟。 其实真系好多人听咯，我知道。 咁都系啦，有你喺度， 有你两个啦，系嘛？所以千祈大家都唔好 唔好咁讲，因为我有三个产生嘅化学作用。 冇错， 做晒功课， 我哋一样而化轻为。 系我次次都大大突咁嚟噶啦，你唔好睇咪后唔知啫嘛。 一定要有三粒，一定要有齐晒三粒先有呢个化学反应嘅。 冇错啦。 上个礼拜就 多多 上个礼拜又多咗， 唔系 多咗半粒一四一， 咁啊产生其他能量出嚟咯， 系啊， 咁我哋多余嘅能量产生。 今个礼拜大家心情都好翻少少系嘛？ 系上个礼拜打完仗啊嘛， 打完仗啊，通宵啊！ 但系今个礼拜长仗就礼拜四打啦，礼拜三打啦，系嘛？ 其实我唔知点解你哋成日觉得系一个大仗咧，嗰、那个 即系你觉得系一场细仗？ 唔系，其实。 你讲边样？ 有人就觉得系一场花生仗。 你讲边样嘢？ 系混仗。礼拜三四，其实嗰个 injunction 咧，你哋系咪以为系成条下角度清啊？ 系啊， 系啊。 唔系啊，其实你冇睇咩？ 冇啊，唔得闲嘛。 你知道其实今次咧系有两个 party 去申请啦，一个就系 冠 中啊嘛，一个系乜乜通啊，全日通啊嘛。 哦， 其实咧嗰、那个冠中系输咗嘅。 罗冠中啊， 系罗冠中，就唔系潮。 唔系潮联， 唔系何文思潮同埋学联嘅潮联。 冠中系做咩噶？ 冠中咪做 女波咯。 哦， 做女波。 佢就话佢冇一个紧急嘅损失，即系冇全日通。 proof 到佢有一个损失喺嗰度咧？ 因为全日通咧，佢话佢争嗰半个钟头咧，就真系争咗过关，唔知即系好，即系佢衍生嘅问题系好大。但系你校巴嗰啲，你咪迟咗几个字，咪迟咗几个字咯，兜一兜啫嘛。咁佢就话就判咗佢输咯。 系。 咁就全日通就赢嘅，咁所以。都系啦，即系一赢一输，你 全日通系做咩咧？咁 全日通咪就系过境巴士咯。 过境巴士，即系过境巴士就 proof 到佢个损失。 系啦，即系因为佢即系隔咗几个字，佢就过咗 miss 咗。 因为佢啲有班次噶嘛， 系啊，咁你就会剔少咗啲人啦，唔知点点点咁啦。 或者喺度简单讲解一下啦，即系可能大家成日都唔明， 即系啲嘅， 即系个民事嘅案件咧，你其实告人咧，告人一啲系啊，告人违约啦，一系告人哋民事侵权啦，即系好似而家呢啲咁嘅叫民事侵权嘅 case 啦。咁你其实咧，你要话到俾法庭听咧，你有啲咩损失嘅？咁因为咧，而家系中途呢啲系中途禁制令嚟噶嘛，其实都系等于 permanent 嘅，因为佢最 尾最后都系 permanent 啦。 咁所以咧，其实你中间你就要话到俾法庭听，到底你如果唔喺中间啦，即系单案都未去到审讯啊，听证人口供啊，乜都唔听啦，净系睇你啲宣咗誓嘅证据证供，跟住咧 证据， 跟住咧就去决定到底是否应该颁一个中途禁制令俾你。咁所以咧，其实咧，嗰个原告人咧，一定要需要证明嗰样嘢，就系佢一定要有好重大嘅损失。而嗰样嘢咧，如果系等到排咗期审讯之后，先至去判一个禁制令嘅时候咧，我已经补偿唔到我嘅损失啦。所以你要俾一个中途嘅禁制令我。 同埋系咪要俾个 indemnity 噶？其实有时 系唔知嘅，佢呢、這个单单唔同。 我试过有一单咧，就系阻止一间公司上市，跟住咧个庭 咁恶死嘅咩你？ 系啊，仲要 系禁制令佢， 我阻止一间公司上市， 系一个赌 款， 系一个赌业添。 即系大家， 我阻止一间做赌嘅公司上市， 跟住系要俾 你又披露你客户资料， 唔系买一报纸嘅，跟住佢系要你俾个唔知几多十亿嘅 indemnity 先至俾你去申请嗰个禁制令。 我明白，我明 白。哇，咁你见一见即刻唔申请啦。 咁啊，你万一如果系最尾系你 错， 咁咪即系 最尾最尾如果系你错，人哋啱，人哋个损失系极大嘅，你谂下。 系啊，上次系筹150亿咯。 有咁大，有咁大死咁大啦，大佬。 即系你嗰个应该 350亿出嚟。 你嗰个系一个 security， 即系一个系、啊、一个担保嚟嘅、啊啊。 保证金， 保证系。 即系你告错咗，你要赔翻俾人。人哋即系拖延咗人哋上市，其实 系 好大镬噶嘛。咁、所以就冇啦。诶，讲翻呢个禁制令咯。咁其实呢其实佢申请 冠中同埋阿全日通嘛。 系啦，咁其实全日通赢咗嘅啫。咁但系都唔紧要啦，你是一个 party 赢，你都要执行噶啦。咁、而执行嗰段路呢其实系边一段呢 其实系掂唔到下角度。 冇错。 明即系最主要嗰、那个嗰段系掂唔到。 叫咩呢力宝嗰边桥底 啊， 转弯嗰一段。 回旋处嗰个附近。 吓，即系以前人， 即系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嗰边咯。 系啦，即系转翻出去金钟道走，即系啲车可以通翻嗰。 其实嗰度我附近嚟，好清楚。 系咯系咯，即系你楼下嗰橛咯。其实而家我哋睇咧，其实得翻好少帐幕嘅啫。但系即系虽然冇帐幕，但系你一话清啲人，可能成条下角度就涌晒过去挡，即系挡噶啦嘛。嗰日都系，咁咪惊咁样清啫。如果就咁斋清，就其实系冇乜嘢清。 系嘅， 即系未入到嗰个下角度条气郁嗰度咯。 系，但系咁多村民住喺度，同旺角我谂会有啲唔同。因为旺角以我理解，当时俾人清咧，下昼其实个人数真系少噶嘛。 系啊，即系可能系你走 百零有，或者系 因为清旺角系分开咗两转噶嘛，一系礼拜二，一系礼拜三啊嘛。礼拜二其实都 亚街路街同埋弥敦道咯， 要即系都冲冲撞撞嗰轮嘅。 第一日系亚街路街，跟住先弥敦道。我哋以为弥敦道会禁啲，点知原来仲少过。 因为你第一已经打走晒， 系咯， 打走晒村民啊嘛。 其实你哋快， 但 系 旺角嗰个清法咧，系人哋一路褪俾佢咧，佢成队蓝衫嗰啲冲出嚟就乱棍 咯。 乱棍跟住就滴啲人就拘捕㗎喎。 係啊。 即係如果会唔会去炸帝帝就清嗰段禁制令炸跟住就顺便踩过嚟。 其实而家就係驚緊呢样囉。 即係佢係会㗎 喎。 佢咁无耻。 压埋过嚟囉。 即係上个礼拜旺角嗰个环境。 旺角你走出去都照拉你上行人路照拉。 係啊，所以阿六八咁就话你哋要心理同埋。 跟住你拉完， 唔系身嚟噶咩 啊？跟住你拉完， 肉体上要准备啊！ 你拉完人，拉完人又唔系跟禁制令，跟住又唔知求其整条控罪俾你，跟住咧又你个担保条件又唔俾你翻旺角，即系成件事已经系去到咧，即系嗰个公检法一体咧，即系索罗 B 成日讲个公检法一体。喂，你律政署、警方，哇，嗰种配合程度， 即系 同法庭都，哇，你简直系，不如你组织埋同一个 department 啦。 咪同埋最惨系带咗个23个上咗 high court 咪算啦系嘛， 而个官都唔知点，即系都唔知点样，即系点样处理咯。其实之前系应该冇即系类似咁嘅个案，所以 DOJ 啊、 法院、律政署同埋执法机构已经嗰种紧密系去到咁嘅时候，你即系唔使讲啦。 系咯，跟住打个电话就要人哋上庭，所以今次而家嚟紧嚟 紧就见过咁离谱， 嚟紧就好乖啦。 打电话叫人上庭 系啦，先电话后出信，咩做齐晒，费事上去俾一个官又闹啦。 咁你预计嗰日会发生咩事呢？即係你预计呀，纯粹预计一吹呀啫。 我諗都有几百人会挡一挡囉。 咁 但应该唔会，如果即係真係清下角度嘅时候应该会狼好多囉。 真 係即係多人好多。即係我諗好多人会返去保护返条下角度。 我以为你话嗰差人嗰边狼好多，你我仲嚟。 其实都真係好狼㗎啦已经。我見到嗰啲拘捕者傷， 你覺得你覺得 有個女仔咧個大髀好似燙豆咁啊，嗰、那個雨痕啊， 你俾支警棍勾下啲係咪？ 唔 係 警棍，咁腳印嚟咁啫嘛。 腳印，哦唔出奇啊！根據 15cm， 根據快邊嘅講法，佢都話俾人踩佢嗰腳嘅。 係咯，但係佢 撲低咗嘛， 佢踩爆隻眼咯， 撳低。 sorry， 佢磨你個面咯，成日想你靚仔就磨你個面咯。 喂， 唔係好似係想唔知用隻手指公嚟撳你邊啲穴位 ，demobilize 你噶。咁樣講法 咁犀利， 人中 人中係啊係啊係啊， 人中， 因為我見佢哋嘅手法咧係揾隻手指唔知撳邊個穴位㗎， 個手又要兜唔知，係 啦， 合氣道嚟喎呢啲， 佢係一撳 頭， 係啦一撳， 即係攞住呢個位，一撳撳住， 即 係 你 扣住你喐唔到 啊！你頸兩邊咧耳仔下邊咪有個位咧，你一撳成個人縮埋嘅，就係撳嗰啲穴位嗰啲嘢， 嗰、 那 個淋巴嚟 嘅， 咪揸住，咪揸住你個下巴咧。咁你已經係可以 control 住你個頭， 係佢係去學，即係有個手勢就係制服咗你。 喂，其實老實講，即係俾人咁樣撳法，你係好難擦槍走火，唔打插翻個轉頭嘅，即係老實實。 但係唔知道，我都係香港 人係 係好乖㗎， 俾人撳過冇喐嘅。 唔係，我都係想打柒佢先得。唔係你撳我頭，我手腳仲係即係都雖然可能有其他差。 咪踩住你個頭㗎啦，已經。 咁你手手腳㗎咧？ 咁已經撳住啦，有你 哋四條友夾住你啊哥！ 你個一對一啊哥， 你 攞去試下， 你攞去鐵甲騎俠啊！ 咪咯，你美国队长都唔 敢打，最死啦！喺部 lift 度俾人揿住， 咪咯， 即系搵我 friend 打柒佢先，喺度揿唔掂啫，大佬。 都唔知啊，但我又听翻另一个故事就系、是、咧，你咪见到啲纸嗰啲盾牌啊嘛， 系， 其实后边系伤咗木。 唔好嗱，老实讲，趁呢个机会搏击会，我问下你啦。你 as 唔系唔唔唔好讲名，as 一个抗争参与者， 我唔知边个做嘅。 你除低你件白甲衫先，你知唔知？你即系点？ 佢个褛都除低。 你点睇人哋攞武器去？唔系武器，即系你点睇人哋 full gear 咁上阵咧？ 边啲啊？即系例如 盾牌、头盔、护踭、护手， 保护自己系一定要嘅。你再攻击，我就觉得唔啱咯。即系你有狼牙棒，即系嗰啲钉嗰啲就唔啱咯。 你盾牌有钉咧， 咁就唔啱。唔系保护自己系基本，即系一 盾牌有钉算系保护定进攻？ 唔系呢个问题，首先要撇除咗法律问题先。 系咯， 因为攻击性武器嘅定义咧，绝对唔系 你， 绝对唔系可以攻击先系攻击性武器。 系， 即系女人把嘴都系攻击性武器嚟嘅。 一个玻璃杯都系攻击性武器 的，即系咧， 我哋知噶啦。阿边个喺议会掟过啊嘛，系啊。 传统对武器嘅理解就剑啊、刀啊就攻击型啦，盾牌应该系防护噶啦啩。 但系盾牌都 系。美国队长系我嚟飞噶啦都。 但系咧，如果你真系 美国队长俾人拉钩咗啦，大佬。 唔系啊，讲电影嗰个啊。 攻击性武器咧，你只要 飞出去，跟住就死咗几件。 其实俾人拉咗啦。 其实你用任何嘢攞嚟攻击佢，都当你攻击性武器。 唔系，我就系话。 你攞支牙签都系噶啦。 你听下土个讲法咧，就系你如果你真系成班人戴晒头盔咧，其实佢又冇办法唔加大力度去勾你啲头啊。即系反围就系佢对住一个冇头盔嘅头，即系当初系冇人戴头盔嘅时候咧，佢仲还可以有少少犹豫，就系话系咪咁样勾落去。但系当你发觉你班人系 full gear 又搵木板挡嘅时候， 更加狼啊嘛， 更加狼。 唔系呢个问题要睇下边样嘢个比重大啲嘅，唔知嘅、即系你叫人唔好 攬， 你即系叫人唔好攬安全带啫嘛。而家等于如果你个讲法系啱， 你攬安全带你唔系抗争紧大佬， 你唔攬安全带你就会 走得快啲啦。有时 你就会揸得慢啲，你因为唔会谂住撞车先成个飞出去。 冇关系，你而家有抗争运动啊嘛，即系你系有选择噶嘛。 唔系，即系正如你落街单车，你会戴头盔啫嘛。 系咯， 法律规定啊嘛，因为系 唔系咯， 法律规定嗰个系 我就话。咁你俾人勾你唔挡啊？即系其实你讲紧挡唔挡嘅问题啫嘛。 唔系咁你如果系嗱，上次见到喺现场执到嗰啲地盘啲工程帽嚟啦， 好渣噶啦， 好渣啦， 你搏三下都爆啦。 你下次真系带个电单车嗰啲去咁啊点咧？佢应该出啲乜嘢喺嚟勾你？我就系谂紧警棍勾唔穿噶咯嗰时。 但系会打你其他部位咯，可能。 哦，即都叫挡底挡。 唔系，其实你真系用电单车打得更加紧。 总结下先，嗱呢个阿乔文咧唔系唔合理嘅。但系咧，系咪一定系咁咧？个结果唔系一致嘅，睇下边个 effect 大啲嘅啫。其实 系，睇下警察。 咁我觉得你企到最前线嗰啲人，你真系叫佢哋完全唔戴头盔，佢好和平。即系如果佢唔系攞纸盾， 我明 啊嘛， 纯粹讨论， 纯粹系防卫性质企喺度嘅。我又觉得戴咗唔系唔合理喎。 因为你上一代嘅人就系话，喂，你咁啊，即系咩意思啫？你系咪同即系警察军备竞赛？ 老豆，你睇翻啲 video， 你真系路过，你都俾人剥噶。 系，真系好惨，黐线嘅差佬真系， 抽你一件出嚟就系咁嚼咯。 我睇到嘅环境咧，通常有个多口嘅，真系有个多口嘅。个问题就系话多口系咪要拉？呢个系另外。 我有个橙衫嘅女仔坐喺个膊度，就剥个胸咁样，嗰个又点？ 真系黐线嘅啲。 系咯，哇！跟住即系 TVB 就净系影咗喺度，之后喺度狂嗌，喺度癫晒咁咯，就冇影到佢俾人剥嗰下嘛。但系 Cable 定 Now 就有影嘛。 咁啊，另外一个问题啦，问下你啲专业意见啦。你觉得今餐之后咧？成个抗争运动中间发生过嘅所有同即系检控有关嘢，会唔会全部抽头算账咧？ 会，即系好明显会。 你觉得会？ 好明显会， 因为事实上 都好肯定会添。其实 你见到每一次冲击又好，就算佢唔系冲击都好，其实好多 cam 周围影住，唔好话新闻片， 次次都系啦， 差人本身 啦。 佢而家只系做唔切，佢唔系唔做你， 系佢系做唔切。 咁大佬可以点样做得切啊？即系呢个抗争运动七十几日。 唔系，因为最惨你之前东北七一嗰啲先陆陆续续开始， 系啊， 你清都未上停、 啊，理论上清咗前面嗰啲先， 系咯，你真系清前面噶啦。 咁你话呢单嘢咁点啊？拖到2047， 所以你睇下我哋 呢个 arrest， 所以你睇下我哋嘅律政署同差人平时做案系几咁慢，今次做呢啲嘢系几咁快，你真系解释唔到嘅啲嘢系。 唔系咯，但系其实有一个有 你唔系拣嚟做，你点会咁快啊？ 今次都有啲提咗堂啦，已经 系啊，嗰啲又咁快， 系咯，咁快咯，嗰啲有啲唔知点解。周南唔知道， 因为嗰啲迅速地颁个禁制令俾佢，唔准去再去示威现场，所以要快啲咯，系咪咁讲啊？ 唔系，有啲系 咪就 系 咯？唔系咁啊，唔系嘅，理解唔到噶。如果你系按顺序咁做， 系咯，你一定系按日期咁做嘅咯，系咪？ 咁 即 系同 一类型嘅。 你有冇谂过尺？即系个检控嘅尺度到边咧？即系嗱，好坦白讲，你话唔系 no 唔系话个判决尺度，系检控啊。 而家检控个尺度系 嗱，你即系前线嘅警务人员，你话攞住一支 cam， 一个 y angle 一 spread 开去，我相信 ultimately 佢系有机会 spot 到可能大概六七成嘅人，系咪？因为你都系无论如何，你都参与咗非法集结啊嘛。 唔会告晒嗰啲人。以我估计都系会揀啲有头有面人识嘅人。 惨咯，咁你两个。 我其 实 真系冇。 我冇，你唔好抹黑我，唔好督灰喎。我冇去喎， 你冇去。O K， 咁好， 我唔承认 噶。咁即系大家都识家清白， 我真系冇参与。 O K， 咁即系真系高。 我通常系睇紧电视，跟住先落去。 算啦，唔系你为你啲，你个主持人都唔 fair 啊！啱人哋专业意见，跟住又话咁，你哋都好大镬。你讲咩啫？你而家即系阴啲其他主持定点啫？ 督灰。我离开 严赖， 哇，严 半子， 同你同一个啊， 萧条好危险， 咁样督灰 啊，大把人咩啦，系嘛，咁啊，大啦，系嘛，咁你 冇 咁制令嗰啲嘢讲完啦嘛， 啫嘛，其实 唔系， 你又系做现场节目，唔系，你惊唔惊你有男朋友督你啊？嗰个嘢个老婆话俾你听啊，唔系嗰日有个人啊帮你顶住路门啊，你班咁嘅声， 你督噶啦，肥佬丽。 唔好亂講啊！ 我哋做同一節目係咪先？ 攻擊我個人又唔緊要啊！而家又話攻擊埋花生台啊，大鑊啊！啊，千祈唔好咁樣嚟啊！嚇，你可以任由攻擊我。嗱，你可以攻擊私人獎嚇，你唔好攻擊，唔係你攻擊我嚇。網台嗰啲你係放過佢哋啦，係嘛？你要抹黑 係咩？唔係， 我唔介意嘅， 一定係打私人獎喎。 話俾你聽，反正我已經俾人抹黑咗，係嘛？又話我點點點，係嘛？同我高達做節目。我做唔乸嘢？ 你有咩？ 你边有同高达做节目？ 咪已经人反映俾我话，我将会同高达做节目啦。听日第一集，咪上一集其实我都喺度嘅。 哦， 因为上一集嘅节目咧，即系肥佬奶嘅访问咧，其实节目我 set 嘅，即系其实题目我 set 嘅。即系其实督爆佢，即系间接嚟讲咧，东方嘅头条系我 set 嘅问题。 唉， 咁点啊？唔系咁唔会减低你嘅罪恶嘅，其实 唔系佢罪恶， 你都系帮紧白鸽台桥。 你系赎罪券嚟买嘅？ 你帮李永达抬轿先大镬， 多余啊！ 帮多拉优都冇咁多人屌你， 呢啲人抬都唔起。你要知道佢吃只系到我颈，抬佢半尺只系去到我耳仔，我咁矮啊都抬唔高啊！你谂下呢啲人吓、啊，我想同佢做一个 Juicy 嘅访问啫。据说咧，嗱，听日咧透露少少，八点钟咧就会访问大班嘅，因为点解呢？咁就话说呢，就上一集节目有啲 content 呢，大班就觉得喂呢啲花生我想炒埋一碟喎、哦。咁於是就喂、哎、我冇做过访问，大家 crossover。好啊好啊，係咪佢哋先人奖，佢哋先人奖啊，唔係我哋先人奖，佢哋先人奖嘅就做咗个访问。 买个广告未啊，买个广告未啊， 顺便啦。 我顶你个肺。喂，真係当我死喎，而家。 我出 post， 我出 post。 你唔叫佢嚟我哋嗰度，你 喂。渣聊一件事喺度卖广告啊。 我冇买广告。嗱，占中 七。你叫大班今晚嚟，你喺度似嚟。 大班今晚唔得闲嘛。 直口你仲好意思讲。 哎，唔好讲嗰啲啦，係咪唔卖广告啦。喂，占中七十几日，你觉得。 七几日啫，我唔系 好 知你。 七十二。 哇，咁耐啦已经。 上次咪开个盘口嘅，阿 Donna 咪话大概七月尾系会下个度清场嘅。 七月尾 唔系十一月。 哇， 十一月28啊嘛，你话好似系个 week。 唔系啊，圣诞嘛。 算啦。 你哋话过年啊嘛。 我肯定话最迟。 系咯，你哋一月。 所以方比我前啲。 一月头咩开学，你就。 你就系话完咗 APEC 嗰个礼拜定系唔知乜嘢。 唔系啦，我唔系。 十一月尾至十月头咁 样， 类似咁上下嘢。 圣诞前咪最准咪你，如果系。 咁啊，似系噶咯呢单嘢。咁我不如即係早早地嚟个总结先啦，我问下我啲拍档，你哋觉得点样总结好成件事？ 边件啊？唔系你啲问题，你啲问题咧， 你跳嚟跳去， 好空，好空好阔啊！ 诶，你过去仙人掌台啦， 系去过仙人掌， 咁样俾啲拍档嚟抽情， 你同李永达啱啊你。冇得唔谴责你嘅啲人，屌晒鬼！你知唔知？我都要 comfort 下我啲网友啊嘛，啱唔啱啊？呢啲话晒都我哋支持者嚟噶嘛，讲嘢。 大佬，技术支援呢啲嘢无分贵贱啦。 你技术支援？ 技术支援。 你听日做节目啊，你又知 promo 啊，用我哋 咁咪 花生台搏击会嘅时间，我哋睇呢啲王牌节目，而家升咗上去，升格咗啦，已经。啊，你嚟拖我哋光， 唔系咁嘅意思。 拖你后腿啊！ 真系嘅肥佬礼。 技术支援啦、啊，你睇下我呢得嗱， 即系我咁耐以嚟第一餐试过炒个花生咧，就系嗰日唔知点解阿傻 B 咧约咗喺鹅颈桥食饭上紧，有一个阿 Johnny Fox 出嘅 post 咧，我就话咧，如果你呢个 post 唔知出过咗个reply 系唔知过咗一百定过咗二百咧， 我 系 sure 肯定系，因为嗰晚快 B 又喺度，跟住一仲系 Henry 喺度。 边几时啊？ 有一镬喺鹅颈桥食饭， 玩呢啲嘢喎。我唔玩呢啲喎，你咪成日记错啊？ 系，总之我炒过一啲花生啦。总之就我炒完嗰镬之后咧，我就我爱不释手。从此之后我就好中意炒花生啦。你系睇下我呢铺咧，同啲死白鸽睇下点炒花生法。 边个死白鸽啊？ 系你啦， 我 你党友啊？唔讲嗰啲啊，喂， 你再讲。 唔系，系咪真系唔 conclusion 啊？因为其实我都有 conclusion 唔系啊，你讲得太阔啦，话你主持啊，你真系谢子峰啊，你谢子峰讲啲嘢 唔系，因为我都系，如果你咁样问我，或者我叫自己做翻呢样嘢，我真系有排。 不如你讲先啦，不如你讲少嚟听下先。 从唔同层面讲， 讲法 咁边个层面啦？ 所以旺角 未 讲， 我问咗你先啦。你想从边 嚟讲先？ 旺角系未讲，铜锣湾系未讲。 好，你讲。 铜锣湾唔使讲啦，好似铜锣湾 真 系正到。铜锣湾 真系唔使讲系嘛？ 系咪冇人？ 你有几可去铜锣湾 咧？有，而家咪喺铜锣湾咯。 啊，系咪要笑咧？ 终于有交牌， 系咪要笑咧？ 我真系成日经过，好骚。 唔系，因为我老婆问我，喂，点解铜锣湾呢度仲系咁多人？我话你系咁多人定咁多帐幕系两件事嚟嘅。 其实嗰度系平时系咪行人专用区嚟噶 ？No， 唔系噶， 轩尼诗道嚟，嗰度系 个马路嚟噶。点 解好似真系冇人理嘅嗰度？ 嗰度真系而家好似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咁样，有人喺度，唔系多，但系就系 有 翻帐 幕喺度。 咁个问题就系话，因为嗰度其实系真系好旺嘅地方嘛。咁你变咗你话嗰啲人照样生活，因为其实佢系而家净系封咗去北角方向嗰条线， 系咯系咯， 但去上环嗰条方向嗰条线咧，其实基本上 巴士都照行啊， 巴士照行啊。咁所以变咗出现咗个情况，就 电车咧，电车就去到嗰度就掉头系咪啊？所有都 电车就转右去跑马地， 嗯， 哦。 咁所以就你而家出现咗个情况，就好似嗰个地方好似即系共存咁啊，大家。差人又唔系好理你，因为嗰度亦都唔会有发生咩事。 唔系嗱，简单啲嚟讲啦，嗰、那个唔系主战场嚟。如果你当呢场系一场即系战役又好 ，battle 又好，因为嗰个唔系分 line 嚟嘅。其实严格嚟讲 ，Sogo 大减价照系 Sogo 大减价咯。 因为 嗰边 冇影响。 嗰边咧，政府同警方嘅判断就系咧，最尾嗰度一定守唔住，所以就 系 主力清咗旺角同埋金钟先嘅。 系 咪旺角多人搞事？ 金钟对佢嚟讲个象征意义太大，所以佢都系留到最后。即系去处理咗旺角先，而且旺角佢始终警方始终都系差人嚟嘅，你即系话佢黑警又好，乜都好，佢始终都会觉得旺角一个比较杂啲嘅地方嘅人，咁佢一定系会主力打击个旺角先呢样系真嘅， 嗯， 即系只要你稍微理解一下警方嘅做法，你会 feel 到呢样嘢嘅， 嗯， 咁但系而家咪一样慢慢高污系咪？又有嗱。 咁呢个另一个问题， 热血人力黑帮、啊，其实。 其实如果而家你好明显睇得到， 文汇报啊， 系成个旺角嗱，讲运旺角嗰边嗰个运动个方向系转咗形式啊嘛，而家 系咯， 个能量就难讲啦，即系而家个能量减紧都亦都系有嘅。 喂，系咪你哋搞啫？其实 你讲咩啊？ 文汇报嘛，人 佢系咩啊？佢系咩啊？ 我系乜嘢？ 佢 系 乜嘢？ 我系热血公民嚟。 咁咪咯？佢系咩啊？佢系热狗嚟喎。 系喎，系喎。大起底喎，有埋相㗎喎，认唔认得呢个系咪你哋啲朋友啊？ 边个 嚟啊？ 我唔知喎，嗰个有一个瘦瘦嘅，有一个又话认得系人力㗎喎。 唔系啊，呢个好似 R 字头啊，呢个嘢。 边个啊？你真系识噶？真系识啊？ 呢个系咪啊？ 边个啊？ 唔系啊，唔好乱笠啦，唔好 乱笠 啦。 我哋好似阿 J 啦， 我又读啦， 有得读灰啊， 读灰啦。 你冇群埋文汇报一齐读灰啊？ 喂，唔系，咁大佬，你从何得知嗰度系人力又或者热狗去吹鸡咧？我觉得嗰个系城邦派吹。 唔系 我 话，等， 听众听得好辛苦，你哋讲紧文汇报篇文，你 refer 咗先得唔 该？嗱，今日嘅文汇报咧就个标题就系旺角高污搞手大起底，里面包括热血人力黑帮。逃呢个流动占领同警方拉锯，里面咧就有一句啦，就一名戴冷帽嘅男子，记者过去几日咧喺采访高乌嘅行动时咧都见到佢嘅，据称佢系人民力量嘅成员。咁另外仲有一个啦，喺豉油街附近高乌嘅人群中咧有一名。 干瘦嘅中年男子经常高举住，佢最干瘦。 系 我要真普选嘅纸牌来回走动，知情者称他是另一，他是呢个激进组织人民力量嘅成员，已多日出现喺黄。喺呢个现场啦，咁不过当冲击事件发生嘅时候，呢名男子就下落不明啦。而平静咗之后咧，佢又不知喺边度咧转翻出嚟，继续举牌游行。 系 咁似黄达嘅第啲嘢吓，佢认错嗰个黄达嚟嘅。 唔系咁啊，如果系咁嘅，即系 干瘦。 唔系咁，即 系一定唔系你肥佬嚟。 文汇报咪即系话佢冇做嘅嘢系冇犯法嘅咯。其实讲嚟讲去咪就系、是，喂唔俾人喺旺角出现，假原来。 咪就系喺背后嗰度咩咯？ 咁你不如 咁就封咗佢啦，净系宵禁又好咩？ 唔系咁你唔系你作为 行啦， 你作为传媒，虽然唔系汇报不嬲都唔系噶啦，不过你写啲嘢又净系话份 source 就咁讲，喂咁你直情你根本都唔系一个报道嚟噶啦，你纯粹一个抹黑嚟嘅啫嘛。 系啊，佢 啲嘢全部都唔使 verify 嘅。 佢话佢混喺个人群中噶，听到人哋嗰啲人喺鬼鬼祟祟交谈，今晚点玩啊？ 喂，鬼鬼祟交谈可以代表犯法嘅咩？ 嗱，先先行咧，西洋菜街玩一阵，十点后咧再去先达附近搞潮乱，跟住再尖沙咀咁样。 哇，你仲要配晒音噶、 啊？佢讲出 call 晒喺度啊！啲对话，好似好坚咁咯。 咁呢啲即系唔系应该报纸，唔 系 应该报纸做嘅嘢咯。 幕后操作者咯，话呢啲人 系咁即系老屈啫。其实 都 佢首先都冇讲过佢点样人民力量化啦，即系帮人民力量讲啲公道说话先啦，同埋要公民都系。人哋都，但佢你睇佢连偷听埋佢都听唔到有人民力量同热血公民嘅嘢，咁点会关嗰两个组织事咧？ 咁佢要点讲先？ 写文都唔识写，文汇报。 今日 Johnny 有啲着着地， 即系作文都作得有啲 substance。 冇嘅，真系其实得啖笑咯。我睇完都 呢啲叫 lack of particulars。 冇错 ，show 啦呢、這个 show。 呢个 course 唔该，俾翻钱。 要 conclusion 就唔该听第二节啦，啊时间差唔多，休息一阵，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嘅行走天下。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樱花春秋啦！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返嚟啊，第二节 顶完啦，肥佬嚟 冇 照费， 发觉呢排都系 CEO 嚟 问，要俾人唔系发觉呢排都要俾人顶多， 意见啫， 顺从下啦，系咪丙下唔蚀嘅，系咪？我唔系索罗 B， 我哋激励你啫， 唔使激励我，我好多方法激励自己。 咁难得我哋咁高收听率，仲唔乘机 顶 啊？ 即系我唔系。我實際上真係唔係嗰種性格，即係要吹要雷又你揾傻逼，即係好坦白講，我真係唔係嗰種人。但我會問自己有啲咩可以做好啲。 我哋唔吹㗎，頭先嗰啲啲排位堅贏嘅大佬， 排堅贏。 即 係 咁又唔係嘅。 總 之黃牌節目啦，而家係 黃牌節目啦，係啦。 嚇，劉夢紅嗰集都同頭先差唔多嗰條數，啊多過少少， 係 嚇，係咪多？ 讲真，有边个网台节目好似我哋咁成日有两个 都多啊， 两条友喺度同你讲啲 法律问题、 啊、时事问题咁样， 我哋系咪应该可以开放热线俾人做啲免费法律咨询？ 阿杨岳桥系咪都系做呢啲嘅？但系唔会好似我哋咁啊嘛？ 我哋咁搞嘢咯， 我哋会好爆裂咁讲噶嘛啲嘢， 笑怒骂 系啦，啲人系中意呢一种啊嘛，即系而且你都冇办法喺个 market 度揾。 同埋我哋真系落手落脚咗落去啊嘛。 嗱呢一样嘢系真系最值得尊敬你两位嘅，即系好坦白讲， 焉得虎子啊，系咪？ 讲咧，讲咧就好多人都可以开口讲，但系真系落手落脚做又要行，又要挨间底嘢咧。 唔系，同埋我哋真系见到佢哋啊嘛。 系，即系我哋系， 即系林林嗰啲啊嘛， 半参与 系咯。即我哋又唔系走在最前线，但就系背后支援咯，叫做 叻咯，即系应该香港人欠咗你哋， 冇咁哇黐线， 咁我唔交租， 咁样讲嘢俾人丙， 同埋我唔交租，同埋有咩话不合作运动， 交租两件事嚟喎，业主同你收租喎， 啊唔系我唔系住公屋嗰啲， 系咯， 你交咩话地租嚟讲， 啊地租啊， 地租咪交， 地租业主交差向业主交啊 ，sorry 我冇楼，我唔使交， 系咯， 啊唔系我睇你， 我要 点 agree， 我要大佬。 系，咪全包噶嘛，包埋差。 通常都系， 所以我不合作运动，我可以做啲咩咧？真系，除咗 交税啦， 交少 交税啦，交税啦，同埋试下揸下快车唔交牛肝得唔得？ 要上庭咯， 要噶。 最终唔系你唔交税，使唔使上庭？ 唔交， 你讲嗰啲罚款啊？ 吓，罚款你真系要通缉噶喎，嗰啲嘢。 咪咯，费事都劲咯，大佬。 会噶，会俾人捉。 咪咯，冇做啲咁危险嘅嘢。 系啦，嗱 ，conclusion 就即系试下拆细啲嚟讲啦。第一件事成功同埋失败先，咁啊好睇下你究竟点样定义成功。因为如果你将个战线系摆喺喂到底抗争完之后有冇所谓叫真普选，又或者人大有冇撤回嗰三个闸咧？咁啊事实上系 nothing change。 如果以即系直接争取普选嚟讲，以嚟到呢一刻嚟讲，我哋可以话系 失败， 系冇嘅。其实吓，以呢个角度嚟讲系失败的， 得个零啊。 即系如果你失败系唔系个成功系睇你争唔争到普选，而个损失呢场运动损失咗啲咩咧？损失咗民气，我唔敢话有冇损失嘅，但系好坦白讲，有一班人就因为呢场运动俾人剥伤，入医院联心咁咯。第二样嘢就系话增加咗所谓叫前 线。我想讲一样，我琴日见咗个 A P 啦，应该得噶嘛？佢喺个待遇，佢咧佢急尿啊， 佢唔俾佢屙， 唔系唔俾佢屙啊，俾条橡筋佢。 吓真系噶？ 我唔知系唔即系佢嗰个人同我讲， 唔系咁啲警察够唔够胆话俾你听，俾条橡筋做乜？ 咁你哇，等唔使讲啦，系嘛？ 唔系喎，系咪法律上面要问？喂，你俾我橡筋做乜啊？ 俾个同俾个胶樽一样咯， 胶樽我俾你屙嘛，橡筋我谂到我做咩？ 不过后屘都有俾佢，但系我就觉得吓，点解 咁衰噶？ 系咯， 即系呢啲可以归类为一啲警察 同埋好冻 唔专业，同埋一啲侮辱性行为咯， 系咯，真系好冻咯，里边又开住牛角线咁样吹咯。 哎、 所以都好惨，即除咗打之余，里面都唔系咁好受。 咁你变咗即系一场运动过后，有一样嘢好明显睇到，就算你个运动未发生之前，其实好多人都 sense 到香港系所谓叫两极化咗，正在撕裂。咁但系你个运动发生咗72日之后，你更加可以睇到乜嘢叫撕裂。即之前嗰种撕裂就係话两班人我好唔鍾意你好唔鍾意我囉。叻极你咪喺 Facebook 骂战囉係咪咁你再叻都系开声闹嘅啫係咪喺街见到都系指住闹嘅啫。咁但系你会睇到而家嗰种撕裂系好明显，你系所谓叫从事社运嘅人系痛恨所谓前线嘅警务人员。 系啊，真系好咯，真系痛恨咯，都 所谓叫冷静啲谂一谂，即系譬如琴日处理咗一件事啦，有人即系有一个 page， 有一个 group， 佢 share 咗张相，就话有个有份打人嘅前线警务人员，佢就唔知喺12月13号就喺黄金海岸结婚，类似咁上下嘢。咁但系咁啱得咁巧，唔系啊条，即系咁啱得咁巧，同一个时间、日子、地点，就系我一个朋友嘅朋友嘅一个婚礼。咁你变咗，喂，咁即係话嗰个所谓叫警魔嘅东西就唔係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喺黄金海岸婚礼啦。咁、那个问题就係话你回想返呢个 post 你 share 嘅时候，第一有冇人求证过，咁当然冇啦，爆料嘅嘢边有求证啊。第二係真係好多人 like， 又或者好多人觉得喂嗰日要搞喎。但係你諗清諗楚，喂大佬你搞一个警魔系咪即系对个大局会所谓影响到 咧？ 同埋就系话你真系有人去搞，你搞到你唔应该搞嘅人又如何先？即系依个例子就系话讲紧我朋友个朋友就系、是、喂大佬杀错良民， 即系我朋友个朋友系嗰啲会去黄丝带系会去捐助物资嗰啲人嚟嘅，而家就俾人误会系嘛？我净睇嗰张贴， 误会乜嘢？佢讲 咪误会咗12、13号喺皇后摆酒嗰个佢就系警魔咯，就 which is 唔系啊嘛。 咁不过澄清翻咯，麻烦 过咗啦，去啦系咪？ 澄清系一件即系要做嘅事，但系事实上就系话，即系等于你觉得陈文啲 post 咁个现象，唔系话个癫佬喺个 Facebook 度发咗个咩 status， 而系话呢个癫佬发生咗，即系发咗个 status 之后有咁多人 like， 你点样解释呢个社会现象啊？嘛，咁当然好多人系因为痛恨呢个社会，觉得陈文嗰啲话当帮佢一种宣泄又好，即系当觉得大家唔好应该信科学啦，我信下天兵天将啊，信下啲神神怪怪好过啦，系嘛？咁但系问题，喂呢一个 post 咁样。咁系咪而家鼓吹紧同全线即系全部嘅前线警务人员系对立先？理性啲嚟讲唔系， 理性啲嚟讲咁当然唔应该啦。 其实我哋遇嗰啲都几 nice 噶，嗬，嗰啲即系警务人员。 个问题系个时势逼成啊嘛， 系 咯，你揸36个钟头唔瞓， 我就系想讲个时势咯，而系你。即系所谓叫警方嘅管理人员，你去落一啲命令，你要去打压呢个示威，甚至乎你要去即系叫做 brief 嗰啲警务人员，你执法嘅尺度就系咁，好明显喺网络上面流传住好多片，拉嘅、捉嘅、打嘅，唔系真系喺前面冲嘅人，而系啲唔相干嘅人。咩叫唔相干啊？行过咯，路过咯， 行慢啲咯， 行慢啲咯，甚至乎有啲 走得慢咯。 好坦白讲，你硬争佢都好啦，佢系口臭啊。口臭要俾你打， 即系讲粗口咯，即系唔可以唔承认，好多都有。 哦，咁啊要俾你六个人捉一个人捉出嚟勾啊，打啊，要带翻差馆啊，即系喂，点解？ 乱唔好抽你出嚟系咁砌 嘅。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呢个执法嘅尺度系有人落噶嘛？咁所以就系话你边一个挑动呢啲所谓叫大家阶级仇恨又好，挑动到警察同普通市民嘅对恨，即系嘅对立又好，咁肯定唔系市民呢边啦。即系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一个即系执法部门嘅首长落一个咁命令，又或者你判断个形势，你又可以咁样打压示威者，喂，本身呢个人就要落台。即系而家香港当然系冇。 其实我都讲过，即系而家个问题系警方嘅高层同埋佢再对上嘅人系逼到警方，系摆晒警方上台啊嘛。其实严格嚟讲，虽然有啲差人当然系即系绝对真系黑警啦，有亦都有好多即系好唔文明嘅行为，好讨人厌啦。咁但系基本上有啲差人就唔系噶嘛。是真的查案，真的做嘢噶嘛，唔系真系反黑组的条友翻暗角打镬嗰啲嚟噶嘛，咁嗰啲都系同你食埋同一件事啊嘛，而家基本上系 吓，咁而同埋 商业罪案调查科，你唔会闹，你唔会无端当黑警，佢唔会的个 的个 社会翻去打，唔会的条友翻去打噶嘛。 而家普遍嘅社会认知就系黑警咯，警察就 系 黑噶咯， 系咯，好唔文明噶咯，系咯。虐待人嘅咯， 当然你就问翻呢个社会究竟发生咗乜嘢事，导致到即系成件事系咁啦。咁就系话，因为一个呢，喂，你系叫政治事件就法治解决咯。你要警察执法，而且你要警察 暴力解决啊，有时系 仲要暴力解决添。 咪咯， 咁你话呢个责任谁属？ 除暴安良噶嘛？ 你系将香港所谓叫警队嘅形象系毁于一旦。咁你当你放弃咗警队嘅形象之后，随之而嚟嘅就係咩呀？咁但係我假设你呢个运动完咗，真係有警察執行运动嘅时候，即係我想问下你，普通市民会点睇呢警察？即係当然警察執行職務，当然就係佢需要佢嘅威严，佢需要佢嘅手段，或者佢需要佢嘅。 咪警队呢，我真係睇唔到佢可以系点样短时间之内回复返佢嘅形象。 係啦。 即係相信未来嗰十年佢都冇办法重建返出嚟。 咁即係话喂，往后嘅情况只会越嚟越衰啊嘛！咁我想问下你，咁样对维持治安又或者维护法纪起咗正面定负面作用先？呢、這个一定系会差的， 法纪梗系负面啦，唔使谂啦，而家 喂呢个一定系差噶， 完全系负面咗啦，成个警队。 咁即系话到最后呢场运动喺对法治嘅即系嘅负面的 搞清楚，搞清楚。 法治只可以政府，你又唔想讲呢一点啊？ 唔系嗱，讲执法先，执法一定差咗啦，即系警队形象差咗啦，呢、這个梗噶啦。法治当然我都觉得差咗，你睇下律政署，即系法庭同埋即系警队嘅合作，唔好合作啦，即系我冇证据咁指控啦。你睇到佢哋嗰种充分嘅配合， 好啊！ 大家对法院嘅判决嘅失望， 即系对社会嘅影响，呢、這个就系其中一个负面啦。咁正面可以讲啲咩嘢咧？我想用一个大家都唔系好中意嘅例子去 call 咯。热血时报运动之前佢嘅 like 系8万几， 到 现在廿几万啊嘛。 而家廿万。 咁、啊、你呢个系讲紧有人得益嘅喎呢件事上边。 哦，唔系， 另外有人得益嘅喎。 有人得益当然系要时报啦，即系佢嘢多人报咗，佢做新闻多人睇啦。但系客观嚟讲，点解会突然间有场运动就会造成咁样啫？ 喂，但系咪嗱客观嚟讲，我都发觉我好多朋友系就算系白鸽也好， 系。 华尔街也好，咩都 share 热血时报嘅嘢。 你冇办法唔话佢做得好嘅。 系啊，佢其实佢做嘅 news 系有佢嘅 angle， 系 juicy 嘅。 唔系，可能都唔系 angle， 可能都唔系 angle 问题。 即系好， 佢系好平实咁喺最前线讲咗嗰件事出嚟啫。 前线去报道、啊， 我知， 系啦， 冇 bias 嘅。 我有睇，其实 系咯。 佢除咗啲即系老屈，即系老屈嗰啲 post 之外，其实其他嘅报道 系 好正路， 系好正路噶，所以前线报道 非常之尊重我 两战地 我呢两位拍档，我非常之尊重我呢两位拍档。喂，系乜嘢挑动到呢班人突然间《热血时报》有呢、這个有呢个契机？ 因为其他做得唔好咯， 咪就系咯。第一系其他做得唔好。唔系，但嗰时冇啊嘛，又屈落去，即系大佬讲一还一啦、 啊。系啊，就算花生台嘅 post 都冇佢哋做得咁。 花生台唔系一个文字传媒嚟噶嘛、哦，你要谂清楚。 安台，你系冇正常专业嘅记者去做，你唔系一个传媒。 系咯， 佢哋 真系好 多， 系咪 好多记者噶嘛？ 嗱，呢个系第二个 嗱， 热 血咧，即系 to be fair 咧，人哋咧有个 team 人做新闻，人哋真系有人系搞开传媒，做开呢啲嘢嘅，所以你做出嚟咧系铺嘅。你不得不承認， 係咯 ，pro 係專業嘅喎。 咁但 係 好明顯係呢一場運動炒熱咗嗰啲所謂叫即時新聞啊嘛。因為其實你講緊而家個運動個場面係幾咁大啊？即係以往就可能喂，可能一笪地方一個叫 fun line， 一架相機又或者一隊 team 已經可以照顧到。 你以往啲人睇就主要係睇《蘋果日報》嘛。如果你係主流媒體 文字， 咁但係你去到呢啲時候咁多人參與個運動，佢再想啲再睇一啲更加企得前嘅嘢， 就 睇想知道下一步或者下一步想做啲咩嘢，咁你咪變咗會睇啲網絡嘅媒體。咁而《月時報》不停咁喺前線嘅分拉嗰度做呢一樣嘢嘅時候，亦都講一啲比較上係叫前進啲、激進啲嘅嘢嘅時候，咁就自然就會多人睇啊嘛，因為你參與緊嗰個運動啊嘛，佢想有人，其實啲人都係渴望有人去指揮下一件事做咩噶， 嗯。 所以啲人點解會睇高登呢？因為會有人提議嘛，大膽，即係可能不過有啲可能犯法啦。係 咯，你熱血真係有個聽，即係有個帳幕喺裏面坐咗一班好似記者咁樣，即刻即係報。 即係所以群眾係需要人帶領嘛，始終你俾啲 idea 佢啊嘛。 唔 係，雖然有人不停話，冇人代表我 嚇。咁另外一個層面就係話，你間接係提供咗更加多嘅機會，普通唔睇新聞嘅人亦都會可能對呢啲報道去睇下咯。而你得到嘅結果就係話，當你知道咗你前線資訊，因為嗱好坦白講 ，TVB 報咗咁耐，功德無量，就係有七個黑警捉咗個人入去打啦。咁但系问题有好多 miss 咗个画面，头先就系我讲紧个场面大、战线多嘅时候，你就自然要更加多人去 cover。你明知道一个传统嘅传媒，佢真系有佢既定嘅编制嘅，佢唔会出到咁多地添报咗咁多嘢嘅。咁你咪要依靠一啲网民，又或者依靠一啲真系参与集会嘅人，佢列前线第一身去报道呢件事咯。 咁當然而家即係 Facebook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嘅媒介去傳播啲嘢啦。 譬如嗰次肥佬禮被襲嗰件事，即係兩個義工，熱血嗰個 video 係拍得最好嘅， 最清 喎，即 係 最 清。因為佢就喺肥佬禮坐嘅位置嘅附近。 係咯，即係其實我哋 compare 曬 TVB 啊、蘋果啊所有嘅 video， 熱血係最好嘅拍得。 係咯， 即係佢真係可能係幾個人一齊影住咯，即係可能幾個 angle 去追住呢件事。 咁你？即系如果我哋喺电视机前面淨係睇到 Now Cable TVB 亚视唔使睇啦，咁你淨係睇到一啲所谓片面嘅前线嘅印象，你真係可能觉得嘩啲示威者好激进啊或者点，你係 miss 咗好多新闻唔报嘢㗎喎。即係例如果喺旺角警署门口真係有条白色衫嗰 个。讲真，如果你係会参与运动，你点会睇 TVB 呢？讲真。 Sorry， 而家我唔系讲緊参与运动嗰啲人，我系讲緊冇参与运动嗰啲人。你真系睇唔到啲前线嘅镜头，系唔会 provoke 你去个前线支持呢件事嘅。系有好多人会觉得。 咁睇你点界定边啲为之参与？有好多人系 support， 但系未必喺现场啊嘛。你讲边种先？ 唔系我唔 你讲边种？ 我唔系同你拗紧呢啲嘢， 唔 系同 你 拗紧呢啲嘢。 激起你嗰个情绪。 但系 TVB 唔会激起你嗰种情绪啊嘛。当你有多咗机会接触啲前线嘅画面嘅时候，你好明显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呢、這个运动自己需唔需要支持行上去？呢、這个都系间接点解喺九月尾或者个运动真系发起咗嘅时候，喂，突然间旺角 系嘛？啲黑警打完啲示威者嘅时候，一涌翻上个 backfire 会咁犀利，因为前线多咗报道嘛。如果你传统嘅媒体 cover 唔到嘅时候，你系咪依赖啲网络嘅媒体啊？喂，咁你呢一场运动你系 冇乜 sense， 你嘅结论就系网络媒体崛起系咪？ 唔系 取代 一半，一半，一半就系 点啊？你快啲讲你嘅 point 先啦。 唔系我讲得好清楚噶， 我唔清楚。 我讲下你系窒，讲下你系窒系嘛？咁我 唔系 啊， 你到啊，要等你到啊，我好多其他嘢讲你快。 唔系咁唔到，你冇得吹嘅系咪？唔到系咪？你吹我都唔系办法。 帮你加速 啊嘛而家。 我就话一半就系撩起咗网络媒体嘅报道，另外一半系撩起咗啲平时唔会去参与占中或者唔会参与呢件运动嘅。时候嗰啲人见到个前线系会冲咗落现场支持，而呢一班人平时唔会系一班所谓叫社运激进分子，你冇得唔承认呢一样嘢嘅，系咪？好啦，第三，好耐啊，净系呢个节目啊，讲咗好多次啊，喂，究竟香港嘅社会运动几时唔需要一支政党旗插出嚟去带领咧？ 你呢个节目几时讲？ 哇，我 call 翻出嚟啊嗱， 你 call 翻出嚟啊嗱，喂，嗰时可能阿霍仲唔喺度真。好似可能嗰时仲系 Andy 都唔得， 吓我都唔喺度。 咁咪咯。 咁但系呢一样嘢好紧要，就系话当一个运动冇一个所谓叫主办者，即系而家讲嘅好兴就系话而家大台唔代表我啦。咁呢一个冇大会领导运动，佢嘅发展系可以有啲乜嘢变数？即系当然，如果成个运动系有一个好有系统、好有组织、好有 organize 嘅大会去领导嘅时候，可能撑咗场好耐啦。我唔敢讲可以或者唔可以，但系至少我相信凝聚共识系会好快嘅，因为有一个所谓叫组织大台去领导啊嘛。但系好明显，而家呢一刻，你敢唔敢话俾我听，占中三子领导呢个运动，佢自己都话唔系啦，即系好坦白讲，佢一个月前已经甩咗水啦，吓甩咗水啦。咁你话 诶，你乜话我？ 唔系屈甩水系一个粗鄙嘅讲法，我唔系 discredit 佢，系两件事系啦，系啦。即 系唔系啊？呢、這个就翻去你讲嗰个有得有失嗰个问题，同埋你讲开始有啲前线即系越嚟越多嘅，似乎系暴力场面嘅问题。其实即系占中三子佢走咧，我某程度上系体谅嘅。 我 好多人系闹， 我都真系体谅。 好多人系闹， 系咯，我都有同你讲，我你唔 因为当你嗰个暴力 好勇敢， 你嗰个暴力越嚟升级，我讲紧警队啦吓。跟住你而家即系公检法一体啦，你政府又咁样配合，警方又咁样配合，律政署又咁样配合，法庭都系咁样样嘅时候，咁样你系咪需要有人真系去谂一谂？ 呢、這个运动应该点样发展？ 企喺前边，企喺前线嘅学生，你真系想去见到佢，真系流血收场先至算咧。 孭唔起嘅，真系冇人孭得起。如果系咩事？ 咁你变咗，你冇一个组织去领导呢件事嘅时候，佢嘅发展就自然系好，即系太过多元化，唔系太唔太过，即系衍生咗多元化呢个问题。去至到即系可能琴日或者前日有个学，即系学所谓嘅学生组织成立咗啦。学生前线嚟定嘅咩？ 喂，拆大台嗰班人， 又有一班咁嘅人，你唔能够话俾人听，喂，佢呢班人有政治目的，又或者佢呢班人，喂，一口咬定佢就系想破坏运动 ，whatever， 呢个系你自己嘅政治判断。但系事实上，佢喺短期内就系集中咗一班人去支持佢，而你呢个运动而真系冇可能有一个人去所谓统筹所有嘢， 因为胶着咗啦嘛，商学佢哋已经搞到， 唔系，所以大家有个问题就系可以之后去反思咯。就係、是、究竟香港嘅所謂叫抗爭運動喺明天仲會唔會有一個社政治組織或者一個政黨可以領導得到？我相信係冇可能㗎喇喎。即係我夠膽落一條死線，無論係乜嘢黨都好，人民力量、社民連、民主黨乜嘢咩公乜，唔好講黨，我諗即係以後嘅社會運動你係可以唔使計所謂叫政黨落去㗎喇。因為好坦白講，我大膽講一句，點解政黨特別歸宿呢？你觉得？ 因为啲人已经一向都讨厌政党旗啦，本来就系、 是。其一， 即系佢哋一路都有个讲法，就系唔想俾政党旗劫噶嘛。 系啦， 佢哋惊得失。 无论啊，有乜嘢事喺当下发生，你都冇可能喺个政党里边喺好短嘅时间有个共识。究竟我哋应该作出咩反应？冇人知嗰个动作究竟系对我哋将来政党嘅选票究竟有得，抑或系有失？当你一个政党向住选票去睇嘅时候，你判决唔到呢件事对自己嘅政党系得定系失嘅时候，你自然就只系做一样嘢，就系唔出声。 唔系，即系你，我其实又系想问，即系你个 point 系，你系讲紧，总之政党以后都其 实 唔会主导到呢啲运动， 冇可能。 呢个就系你今次运动 嘅 其中一个 嘅其中一个得着系咪？你个你嘅你嘅讲法系嘛？ 得着 定系乜嘢？咁即系你而家唔系分析着， 突然间 分析紧咯， 你唔系分析紧成败 咯？我系 raise 收紧一啲 point 出嚟，大家可以往后再讨论嘅，而系话我想 summarize 大家只眼见到嘅嘢咯。即系当然你可以同意唔同意啦。咁但系问题我就可以真系断定，即系未来嘅社会运动就唔会有政党份噶啦。 咁呢个又系学生运动咯，又系商学。 系啦，跟住落嚟嘅就 系潮乱。 嗱，跟住落嚟嘅就系判断啦，即系头先讲就系 fact 啫，我哋姑且叫做 fact 先啦。而家落嚟嘅判断就系你觉得有冇政党肯企翻出嚟话俾人听？喂， 唔会有人听嘅，就算你企翻出嚟都，当你民主党、公民党啦，即系比较中间温和派，余若薇企埋出嚟都好 咧。冇错声，我真系冇见过任何占中嘅报道有关余若薇嘅，真系好少好少。甚至乎你见唔见到嗰班人喺所谓占领现场啊？ 开头嘅有咯， 唔见。 开头有， 即系唔好提政党名啊！有几多个人喺占领现场啊？话时话，开头啊，可能真系 有吃呢个催泪弹嘅佢呢个 一个礼拜到吓，即系九二八之后嗰一个两个礼拜，或者仲有人。 咁如果你讲政治上，其实你要分析埋个选举先有用。即系如果你讲个运动对政党嘅影响又好，往后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就从来都唔系政党系去主办。 之前一 你 HKTV 又好，你反国教嗰啲都唔系政党 lead 嘅， 啲都系唔系政党。 唔系社会运动，我真系 I have no doubt， 佢一定系唔系政党领导。 六四 都，因为你讲本身社会运动就系咁样噶嘛。 但系之前唔系咁发生噶嘛。 之前有个大台啫，叫做。 咪就系唔同咯， 但佢嘅起爆唔系你政党可以主导啊嘛，唔系你政党我而家民主党、公民党吹街，例如 for example， 跟住会有几万人走出嚟啊嘛， 冇，从来都冇， 唔系，从来都冇咯，就系从来都唔系咁咯， 呢一样嘢系国教开始发生呢件事噶嘛， 唔系啊，你不嬲都系噶六四啊、七一啦、啊，啲全部都唔系政党带头， 六四七一。六四七一咯， 全部都系自己拉旗去行嘅啫嘛 ，join 嘅啫嘛。 但系喺报纸，我哋过去见到最多就系可能有一个社会议题，跟住有一个政党就去带领呢个议题，跟住佢就可能 嗰啲、都系，譬如嗰啲咩 争 取啲咩乜乜嘅啫。 所以就真系转型， 每一啲学即系、就是、一啲运动咯。 系咯，即系所以我就觉得转型咗咯。咁同埋又再讲落去，咁如果真系呢个社会即系、就是、再有所谓叫社会运动嘅时候。个多样性又多咗，个激烈性又会多咗，咁即系会点样发展啊？咁即系话越嚟越呢个运动。 不如咁啦，我开条题目啦，你答。 你开。 不如等你佢讲下你啲睇法啦。你觉得来届嘅区议会先啦，唔好讲立法会咁远。唔紧要，下一节再讲落去啦。 我哋讲少少自首啊，俾你三分钟。 自首，唔系一阵先讲自首。 得好长噶，会讲。 自首都有排讲啦。 哎哟，好咯好咯。 吓， 讲咩啊？ 区选唔会有 区议会选举，你觉得会有咩即系特别嘅发生？ 第一， 例如泛民同建制派之间， 我真要睇下嗰、那个。 你如果净系讲泛民同建制派，就已经以偏概全啦。而我相信来届甚至乎系区选啊， 点样以偏概全啊？ 你唔可以净系睇泛民同埋所谓叫建制派，即系唔系话泛民出一个人，建制派出一个人对选咯，而系会有第三条人走出嚟咯。即系嗰班会系 Mosley 系乜嘢？系高增仔唔停咯。即系会真系有一班平时唔参政嘅人，佢因为觉得呢一个运动令到佢觉得啊参政可能系唯一一个系合法可以改变香港嘅一条路，佢咪做咗个参政咯？呢、這个唔系泛民同埋 唔同意，我唔同意你嘅讲法。 唔系你可以唔同意， 我唔同意你扭曲咗我条问题。 系、咯，佢咪想个气大气候啊？ 你如果纯粹 讲个大气候啊， 大气候咪 唔系你可以唔同意高登仔系泛民？当然可以同意啦，佢可能都唔承认佢系泛民添。但我头先讲个泛民嗰个意思就系讲紧 as opposed to 建制派。 唔系，我就觉得睇翻正如嗰三部曲点 行咯。即系非建制派而家讲紧与建制派之间嘅分布。 即系下年 听得明未啊？ 即系下年有啲咩？有啲 听得明，我听得明，但系 个大趋势或者个大气候会令到泛民好似2003年咁啊？定系点样咯？ 区选我都唔会有大变，直头。 但系下年就系个普选嗰个结果咯，呢个其实都足以影响咗九月嗰个选举嘅。 区选系真系唔会有大变，一区选啲票源同立法会选举系两件事嚟咯，即系好简单。如果你话立法会，喂、那个讲法咪其实我哋之前讲咗，立法会系唔会有大变，即系泛民同建制派比重系唔会有大变咯。即系再讲白啲就 系，但系区议会系好睇个社会气候噶嘛？ 区议会系啊，点解唔系咧？ 佢点解唔系咯？我唔明白。 区会来历年都系咁噶。 你2003年点解揾？ 当然你拆到 由头到尾， 你拆到逐区睇嗰阵时， 我经验嘅落去都选赢。我哋2003年就因为嗰时有23条，如果佢 譬如真係下年佢推返23条嘅时候，咪影响足以影响到成个区议会选举嘅结果囉。或者佢真係普选整咗个落咗831嗰个集嘅话，咁亦都好影响㗎喎。 因为你而家个民情系所谓撕裂得咁紧要，只会出现三堆人。一堆人就系话我支持就更加支持。一堆就系话我建制派，你估佢 唔 系 呢个系事实啦。你又觉得出去选 ，even 你学联都可能出去选噶啦。呢、這个唔系唔需要争议噶。 喂，呢、這个系讲到究竟一个选举啊。但 Johnny 嘅系嗰个泛民同埋建制对垒嘅 呢单嘢， 建制与非建制， 建制与非建制。 准确啊嘛。 OK， 你可以系青城派嘅，其实你系城邦派又得，港独派又得。 会系点咧？个区选 咪都系唔会直情 唔 会有 变动。冇发生一四一嘅事件， 冇变动唔系啩哥？ 下一节翻嚟讲点解冇变动。 唔系讲点解冇变动，继续 discuss 呢个话。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Marty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讨论翻区选建制与非建制吓嘅。 不如咁啊，我谂你我哋界清楚条题目先啦。如果唔系，即系咁样个。嗰、那个辩驳系变咗冇乜意思， 所以原 先你系讲紧议席嗰个得失定系个票数嘅得失先，即系其实是一个两个好大，因为你单议席单票制嚟嘅。 咁我问下你想讲嘅系咩？ 我就想问你，我觉得个票源 唔 系，因为你多咗好多激进票。 你突然间讲咗落去，你觉得 我多咗好多激进票？简单嚟讲，我觉得多咗好多激进票。 系啦， 所以你话唔会有变化？我觉得我系觉得好惊讶嘅。 非建制嘅票会多很多。 如果我头先讲唔会有变化，个议席嘅得失。即系建制与非建制， 咁呢样嘢我都未必反对嘅，因为你区议会个选区界咁细 嘅 时候， 系 好难选得赢。 唔系，咁系老老实实啦。咁如果你话个票数，即系会唔会多咗人投票？咁我谂就话， 首先第一啦，我觉得会多咗人投票啦， 同埋后生嗰批咯， 一啲惩罚建制派嘅票会多咗咯，我亦都觉得。但你系话系咪最终会攞到嗰个议席咧？就真系要睇翻个选区啦。 会唔会有啲人惩罚泛民嘅票咧？又？ 惩罚泛民嘅票，睇下惩罚边个。 即系你实际上系冇办法，你坐即系你界定自己为一个运动抗争者，又即系 activist， 我真系会参与呢个运动嘅，而我就觉得一面倒咧就会惩罚建制派啦。有好多人系唔出嚟嘅，但系觉得嗰啲人要惩罚泛民。 但 系 佢调转枪头唔会比新加入嗰班后生多。 咁咪佢咪会比较建制派咯？所以建制派嘅票会更少。 嗰啲会比建制派 唔？你惩罚泛民啲票点解唔系建唔系包括建制派度？ 唔系啩？即系你出嚟搞完雨伞革命，唔系雨伞运动又好，革命又好啦，出完嚟占完领之后，你投票俾建制派嗰啲人， 唔系我唔系 后生 落 去。 咁嗱，我 put into perspective， 如果以前有100个选民，系嘛，有50个会去投票，而家我问嗰50个会点样投票法 ？OK， 以前个比重咧，即系如果喺嗰区唔系，即系讲紧讲个五嘅区啦，即系可能泛民同建制派势均力敌嘅。你问今年个票数会议点样变化？而我会觉得今年大家都同意咗一个讲法，就系话今年可能唔止得50个人投票，可能有60个人投票。而家问新嗰10票，究竟10个新嗰10票嘅 constituency 系点样？ 我会觉得就算如果有五个人即是觉得要惩罚建制或者惩罚一些反占中的人都好，有五个惩罚翻泛民的人会出返嚟嘅。呢样嘢系此消彼长。因为所以点解个运动发展到今天。 但是比赛我咪觉得新嗰啲会多囉，多 你 会觉 得多十票，但系 我会觉得 五会有五系比， 我会觉得 五，我睇唔到点解会咁，我都唔明咁认为。 唔系咁，除咗就系认同同唔认同， 新登记选民都四五万啦，喺呢个雨伞运动里边后生喎，讲紧 咁点？唔系系新登记嘅选民系讲紧呢一阵子啫，但系建制派登记选民嘅运动系几时开始嘅？ 不嬲都做紧， 不嬲都做紧。 而家讲紧 嗰啲 系 咪票啊？ 后生啊嘛， 系咯。 唔系咁，你如果 particular 讲紧班后生， 自然增长啫。咁啊，不嬲都做紧。 我明啊， 个 问题就系话，你真系讲 particular 班后生，咁我相信班后生都会所谓叫投俾泛民嘅。个问题就系话，系咪净系嗰班后生会影响到成个投票结果？呢个系唔食啲 fit 勤噶嘛？ 点会唔使啲 fit 勤啊？ 唔系就系嗰多咗四万几票啊？ 系一喺呢一个月里边， 咁 啊 睇下倒落边区咯，集中我。 O K， 唔系，我真系唔明你个 point， 唔系我都唔系好明你个 point， 而我就系话，就算系多咗所谓叫后生嘅， 我只可以承认建制派会更加冧多啲资源落去，再谷一谷佢哋。 唔系，所以佢嘅票，第一佢嘅票系掘唔走嘅，同唔同意先？第二就系话会有一班平时唔出嚟投票嘅人，觉得个社会更加乱。佢需要建制派更加 override 呢个议会，所以佢投俾建制派。嗰班人唔系支持占中嘅，你明唔明啊？ 唔同意，唔同意， 唔 同意， 唔紧要，呢个唔大问题。 我觉得多咗激进票，多咗激进票。喂，你会支持得一个？ 我明白会多激进票，但唔激进票会唔会多先？ 唔 会，你觉得 唔会？ 哦，呢个就你同我分别。 No。 而你即系呢个就系你同我分别啦。即系我嘅分析系，如果有一班人特别中意呢个运动，所以会更加激起自己投票嘅意欲都好。会有一班人唔中意呢个运动，但平时唔投票嘅人，佢会投俾建制派。 喂，呢、這个， 我都唔会投。 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真系， 我都 唔 会攞 啲 票嚟惩罚 一个运动嘅分析嚟嘅。 呢个分析紧选举啊。 系啊，唔系咁你话分析个运动 嘅 effect 啊嘛？ 唔系，我都明白，唔系即所以就系话，如果呢两个月发生嘅嘢系咪真系咁 significant 咧？即系对于选举嘅影响，即系呢个亦都系之前刘家雄嘅讲法。 但系真系崩咗四五万嘅非建，唔系嗰啲叫咩？非 新 登 嘅 选民，而佢哋应该系非建制派咯。 咁我 唔系因为如果嗱你咁啦，我从蓝丝即系从。支持反佔中嘅人去個角度去講啦，嗰啲人係唔會用選票去嚟 懲罰 你啲泛民，佢係會叫他人拉撚曬你班激進分子啊！ 我唔會喺呢一個階段， 佢唔會 係 去特登哇！你班人原來背後係人民力量、社民連、熱血公民，哎呀，我去登記做選民，跟住去投你嘅對家， 錯， 完全唔會係一啲建制人士嘅諗法嚟嘅。 我會搞 你睇漏咗一樣嘢， 完全 而家香港係有600万人登記選民，唔係 300万 投票，仲係嗰300万嘅一半。而家我係講緊登記咗平時冇出嚟投票嗰啲。你凭乜嘢去咁肯定嗰班人就一定会只係会出声屌而唔出嚟投票先。你而家讲緊就有一班新登记嘅人係喂我登记新登记我都要出嚟投票。咁点解唔会有一班我本身登记咗以往唔投嘅今年而去投建制。嗰啲唔系蛇仔变种票嚟㗎你諗下。嗰啲係平时喂作为一个即係我复述返又或者我识身边嘅中产，有啲佢觉得喂根本自己改变唔到个香港嘅情况。 但我就觉得呢一班人唔会去蠢到投咗俾建制派。 佢哋会唔投囉。 佢哋唔投囉。 佢哋 可以 先更加会唔投。 我失望你，但我亦 更加 会 唔投票。 居居走咗去投建制。 如果你帮建制嘅人系更加会唔投囉。 我肯定我身边冇人会突然间去走咗去投俾民建联囉。 唔 即系如果因为想个社会乱啊，觉得你班人搞事啊，更加会唔投票咯。佢唔会特登去投建制派， 支持选举制度啫嘛。 唔系大家可能， 但我觉得新增长个一定系 cover 到咯。 呢个我新增长定 cover 到 新增嗰班一定系大部分系激进票， 系咯 吓，唔系 cover 到，系新增嗰班一定系大部分都系普泛民嘅票， 系咯， 你可以咁讲吓。但系我又唔会，即系我唔会觉得建制派嗰边系冇票多。 所以如果建制派有啲咩？甩碌嘅嘢其实真係可以赢好多议席㗎我觉得。 咁睇下 即可能呢个喺普选上面或者其他议题佢突然间推到23条出嚟。 睇下到时边个啱啊。嗱你觉得剩返嗰两三年会唔会有机会推出23条啊 咁689嘅任务其中一样就係推23嘅啫我觉得。 如果大家都觉得会点解佢觉得而家呢个系一个适当嘅时机 因为佢要喺落卸任之前完成呢个 dirty job 咯。 呢个系其一，其二就系佢觉得而家个社会嘅民情系有人支持廿三条嘛。你谂下，即系之前推出廿三条嗰次啊，其实系普遍都唔支持呢条廿三条。 系。 而你而家 有五十万人上街。 无论喺网络，无论你觉得佢做假都好啦，你觉得你先嗰啲做假都好啦，你唔可以否认佢真系有人支持呢一样嘢嘅。而点解六百哥觉得呢个系一个适当嘅时机？因为佢觉得而家已经有咗民情。That's why。唔可以纯粹就系话你觉得自己系一个抗争者， 但六百九佢民情高咗嗰几个 percent， 唔系就代表佢攞到民意噶嘛？ 唔系啦，多咗呼声， 做错嘢 嘅，多咗一啲亲建制嘅人士喺呢个时候觉得更加哇，社会咁混乱啦，要垃圾有三条呢样嘢，呢样嘢我同意系有增长嘅、嗯，但你话嗰个增长比例系咪可以 significant 到大过 override 晒你成个运动新增咗嗰班激进票咧？一定 唔 同意多过，一定唔同意多过。 我觉得唔系多过，我头先讲紧都系你呢边多五票，佢嗰边都多五票啫。你就算再叻都好，六四好唔好？我唔会觉得系完全激进， 因为推翻咗你讲六百，因为多咗人支持，所以佢再推廿三。 佢如果系零民意支持嘅时候，佢系做唔到呢件事，直头就系冇人会支持佢讲。 我觉得呢个讨论去到六四比啊、七三比啊、六点五比三点五啊、六点四比四点三点西嗰啲就即系不如即系唔使讲啦。 唔系，所以我第一个结论就系话唔会有大变动咯，六四都唔会有大变动噶。 喂，咁都 你要有一个好 overwhelming， 你要有一个好 overwhelming 嘅转变，即系譬如就系话泛民八嗰边二咧，咁就会有变动啦。而呢个我唔同意啊嘛，所以我第一句就系话唔会有 significant 变动，我就第一句已经讲咗噶啦。我唔想特别， 应该会拉翻近啲嘅，冇上次区选咁大镬嘅。 或者 你应该同佢上次区选比先有意思，所以就 系 话 系咯。 你同上次区选比啲激进票系死晒啊嘛。 哦， 你唔同上次区选比，你同咩比啊？ 你都有一死一死系咪先？ 上次2011年嘅选举，所谓嘅激进派系一直都冇，除咗人民力量当时嘅麦业成，但系佢本身已经系区议员嚟嘅。 谭香文， 如果你计埋谭香文本身都系区议员嚟嘅。 嗱、啊，咁啊顺便，咁 先仲要佢唔系人民力量。 咁啊分析下啦，你会觉得点解嗰年会死寂咧？庄天福， 点解嗰年你要讲翻嗰年嘅嘢？ 讲翻嗰年嘅嘢 界定 嘅系，唔系我想你将嗰年嘅情况同2012比，又或者同而家比。 如果嗰年呢个情况，首先冇乜重大嘅社会议题啦。嗰阵时啱啱政改就过咗噶嘛，2011年大家记得好清楚啦，即系贵党啊， 票就 系 票上咯，所以你哋要 贵党 慢慢会清算你嘅，你放心啦。 即系政改赞成票之后 啦，吓你放心啦。 咁嗰阵时激进派同埋泛民即系温和派系分裂咗噶嘛，嗰阵时系，所以嗰阵时即系投出嚟嘅时候，咪即系啲人可能咪擘开咗两边咯。你更加个票源更加唔集中㗎嘛，跟住又有所谓追击所谓 追 大票上嘅行动啦。 接受到好激进嘅激进派嘅。 係。当时啲选民系的确系未开始接受激进嘅嘢。 嗯。 即系你叫佢公民抗命佢唔会睬你㗎。嗰陣时根本啲人冇呢个 concept 㗎。啲人仲觉得同政府倾同中央倾要取得中央嘅信任㗎嘛，唔系咩？即系讲呢啲啊嘛，嗰阵时成个气氛系， 你会谂到警察会攞警棍搏人， 所以 同 而家系差好远咯。我觉得成件事， 喂，你一催泪弹出咗，就成个变晒啦，啲人啲 thinking， 我觉得。 所以如果你头先个 context 系建制同非建制嘅阵营有咩转变，但系你换转一个角度去谂，喺非建制嘅阵营里边有咩转变咧？咁我谂就分别就差好远咯，吓。我結論 講真，你人力其實都轉，即係唔係太激進啦，都已經。 因為我簡單啲講，嗰時咧，什麼叫人力咧？人哋仲唔係好清楚。 拳頭咯， 直至到2012嗰個立法會選舉，係確立咗好多嘢嘅，即係人哋會覺得你人力。 即係你選嗰屆咯，係咪？ 唔好講我，而係話成個品牌喺一般人嘅心目中嘅認知，而係佢會知道原来黄毓民唔系同长毛啦，咁样，而家有啲后生仔，又或者萧生喺嗰度，哇，经济政策可能 即系其实呢两年，即系戴耀廷，即系有啲人吓批评佢又好，点都好啦，咁佢系令到一啲好多温和嘅比较中间派嘅人，去接受一啲比较激烈嘅行为，呢样嘢系嘛， 我同意。 即系我睇得到嘅，即系例如我哋嗰个自首行动，边一啲人会陪戴耀廷去自首咧？咁你系睇得到嘅。会有好多一啲，似乎系中产嘅人，退休教师、退休人士会陪佢哋一起去做呢样嘢咯。 因为我睇个地址咧系有钱人，即系我都系即系 你会感觉到嗰种人系同你 好谂过嘅， 同一啲仲喺 唔系冲 仲喺度仲喺度扎紧营嘅人系好唔同类型嘅人嚟，嗰啲人系一路都有做占领，佢而家就会同戴耀廷一齐去。你话自首，我就跟你去自首，即系嗰种人嚟噶嘛？ 系咯，我做咗就要负担翻我嘅法律责任。 即系呢一个就系一个好清晰嘅 indication， 就系话而家嘅抗争唔系昔日抗争，只系得少数人支持嗰种，而家系大部分人都落水，会用行动去支持嗰种。 那个 spectrum 系阔咗好多， 个 spectrum 阔咗好多，但系每一个人咧就开始对抗争呢样嘢有咗认识啦。即系亦都即系我唔能够抹杀咗人民力量嘅力量，即系佢宣传紧嗰啲叫非暴力抗争，其实系真系开始有人听嘅。即系你可能嗰样嘢系由戴耀廷把口讲出嚟， 公民抗命、啊。 咁但系大家都明白。什么叫非暴力抗争啦？而且都会多咗所谓以前嘅中产嘅人会参，即系会参加呢一样嘢咯。喂，咁如果当你所谓叫平时唔理嘢，又或者本来温和嘅泛民都支持抗争嘅时候，咁我想问下，本来支持温和嘅泛民嘅说嘅所谓嘅政党，咁佢嘅 spectrum 咪阔咗，窄咗啦？即系我觉得系民主党要好小心咯，同埋有可能系公民党死得最紧要，话俾你听。 咁未必嘅。 嗱，我分析好简单嘅啫，系人都明嘅。公民党系一个好新嘅政党，相对地，尤其是对比民主党，民主党好多嘢，好多票源都系做地嘅工作累积翻嚟嘅。公民党系冇呢扎扎实嘅票源嘅。 嗯。 咁如果所谓叫系啦，所谓叫温和泛民里边有啲票会走啦，走咧多数系嚟自公民党嘅。因为佢啲票系唔实， 都未必喺班选民眼中，始终公民党都系比较从温和派嘅角度嚟讲，佢哋系激嘅。因为你去搞五区公投嗰阵时，佢已经觉得你系一啲哇，即系同中央 对 抗。 但 实 际上，喂，呢两个月真系冇乜。 诶，佢哋未必会咁样睇咯， 未必咁样睇。 佢觉得佢哋都要可能有去过个。分 line 嗰度，起码有坐过啊！ 有趣啊！ 即系汤家华就定计啦，当然汤家华系建制派， 嗰个系嗰个建制派嚟嘅吓。喂，咁你再如果温和泛民要洗牌，啲票要跌去激所谓叫激进泛民嗰度，喂，我觉得无论民主党好，公民党好，喂，啲票数会急错噶。 咁唔紧要。 咁睇下系咪对选？如果同一区出现嘅话， 咁啊好难对选噶，立法会选举， 立法会你 哦， 区 议会 喎， 区议会冇得讲啦，区议 会你协调噶嘛，其实一定 系咯。咁如果协调都系建制同非建制，即系头先有讲法就是、建制同非建制去选嘅啫，吓、啊、咁你啲票冧落去，即系都唔即系，唔讲嗰样嘢啦，系啦。咁你如果立法会选举，即系温和泛民嗰篇 立法会选举就难讲啲，因为隔得太远。通常 难讲， 同一件事隔咗一年之后咧， 已经冇晒 嗰个选举嗰个效应就已经系睇得唔系好清楚咯。所以一五年嘅区议会选举反而会系一个 indicator。你去到2016好难讲，中间可能发生太多事，可能真系有23条都唔定咧。可能到时泛民可能贵党即系好出嚟好高调咁反抗嘅时候，可能又攞翻啲票，唔知嘅而家真系好难讲。 咁啊好， 太远啦，隔得 系啊， 23条我觉得真系会嚟嘅，即系我觉得系余下呢两年一定会立嘅，即系你剔目以待。一定会，即系我赌咩都得，人头搏虎头，任你噏，任你。 你讲会提呢个议题出嚟试水温定咩先？ 即系立法， 我谂系立法。 定系你话真系有草案拎出嚟？ 我谂系草案， 要过立法会先。 过立法会，我谂 要过立法会，即系你真系摆明系叫人 又要咨询， 即系又包立法会要。 你系咯，系咯，系咯，系咪留翻时间俾你讲自首？要。 自首其实头先都讲，差唔多已经讲完，我要讲嗰个论点。 即系就系话， 而家如果即系又回顾翻个运动咧，嚟到呢一刻咧，你问我咧，我都有少少觉得系而家连商学都谂紧，即系退唔退场？ 系咯系咯， 即系已经去到，亦都系主张激进行为啲嘅人，系变咗系更加主导咗件事啊。 嗯， 咁样所以其实我个人系赞成戴耀廷嘅呢个时候自首，即系当然佢可 能 叫人撤退，我就系当然觉得咁就有问题啦。 系咯， 但系佢自首咧，我赞成嘅。佢某程度上咧都系会 负责任， 佢都系出于即系我估啦，出于为咗啲学生好，即系佢唔想再见到可能 流血 嘅事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人，佢人哋唔肯听佢劝嘅，佢唯有自己去做咗先咯，咪自己去自首咯。 系咯， 有人跟咪跟咯。咁你好难又唔俾佢做喎，即係嗱戴耀廷你指挥我就唔听㗎喇。你去自首我都唔准你去自首，咁你即係咁係唔得㗎喎。 我只係唔跟你去自首囉，我唔可以阻止佢去自首囉。但係其实真係我即係我 即係正如你话人哋做激嘅行为得，不过呢你又唔该你唔好蒙面，唔该你自己负责任返，唔好行咗去，即係个道理一样囉，我觉得。 个原理系一样，人哋做咩基本上系人哋嘅自由嚟啊嘛，只要佢自己负翻责任。 同埋我真系觉得好大勇气先可以自首咯呢样嘢。 咁亦都即系虽然我哋去做自首， 我都系预咗噶啦， 佢冇俾人拘捕，但系咁你最尾佢一定系告佢噶啦，点会？ 咁咧都 系 告你 啦，而告又一定入噶嘛，即大。好大机会入到啦， 同埋你嚟去去讲紧和平抗，即系和平抗争，你最尾你就系用你自己嗰个自我牺牲嚟去换取其他人嘅认同同埋支持，去更加多人参与嘛。咁所以你去俾人拉去自首都系一个，都系一个，都系其中一个体现嚟噶。 公民抗命咯，都系其中一个。 同、啊、你即系有禁制令在身，你继续去犯个禁制令，俾人拉，再翻翻旺角。佢等人拘捕你，甚至乎佢坐监，个道理一样噶，我睇唔到个分别噶。 嗯， 虽然策略上你可以唔同意佢个时机同佢讲嘅嘢，但你冇可能喺原则上话人哋咁样唔啱，你啱噶。 嗯， 所以我应该喺再上庭前三日应该落一落旺角咯，嗰啲攞 injunction 嗰啲， 嗰啲佢自己谂啦。 因为而家落就即刻取消保释条件噶啦嘛。 系， 头先唔系我咁 conclusion 嗰度，我成日想， 我想问下佢其实。佢哋最高嘅刑罚会去到几多？ 你讲边样啊？ 你估下系 咯？唔系而家连告，而家连告边条 charge 都未知。 如果十八咧，即系非法非unlawful assembly 咯。 咁你如果你睇翻案例就 有冇几年噶？ 可能缓刑都得嘅，其实呢啲即系唔使坐嘅，可能系。咁佢初犯啦，好明显佢唔系案底累累都系呢啲啦。 唔系就系话佢会唔会用第啲？ 佢咩嘅？三年嘅，如果系咩仔？ 系咁有案例咁跟。 咁啊系。咁但系唔系？但系佢系嗰叫咩 ？organize， 佢唔系参与。 系讲 organize 啊 ，case law 都系讲嗰啲啊。 啊，真系你谂下，你一个大学教授，高薪厚职，面对坐监都咪话唔惊。 系。 即系坐监啊！真系坐监。 即系佢个 opportunity cost 系大， 所以你冇办法唔尊敬佢嘅。即系你冇办法唔尊敬。 即系你去个监仓，你就知道其实坐监真系好惨，好惨。 系咩？ 你咪想试下？ 错系你黐间嘅，你讲埋咁嘅嘢，唔系。 唔系，真系冇咗自由咯！你真系用你嘅自 由，我都知冇咗自由， 唤醒咗香港啲人去正视呢样嘢。 系，佢三个都好值得人尊敬。 一 个 牧师系咪先？ 所以我唔会 两个教授。跟住其他都专业人士，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 系，仲加埋啲学生咧，啲学生你觉得会唔会？ 唔系，你计个 opportunity cost， 佢哋真系好大的。 学生仲紧要啲，因为学生你真系要孭住个杠底。 咁啊系。 咁所以咁多人撑学生都系有原因嘅，就因为学生都肯做嘅时候，就见到班后生都做，所以啲人先 撑。你大人更加冇责无旁贷啦。 系啊。 唉，好 sad 啊！ 真系好 sad， 一讲到呢度就觉得好 sad。 唔系你睇住啲学生系咪先 ？Lester 啊 ，Alex 嗰啲系咪先？ 系嘛， 真系后生累累。 但系好客观咁睇啦，总之无论点都好啦，呢波运动咧，我点睇咧？ 嗯， 即系你几唔同意都好咧，都系我觉得系玩完噶啦，其实 系玩完， 系去到尾声。 一个好清楚嘅 indicator 就系话，当你如果决定将个运动升级嘅时候，而你判断到即系嗰个 feedback 唔系你心目中嗰个预期啊，因为事实上每次扑出嚟嘅人系少咗好多，少咗好多。咁因为你点样睇呢件事就系话，我谂。真系出过嚟嘅人唔会霎时之间就系话原本我支持呢个运动，去到就系话喂你叫升级，我唔出嚟啦，因为我反对你呢个运动，唔会咁样转变法噶。个问题就系话香港人判断过佢而家嘅升级真系唔会改变到实质任何嘢，又或者佢觉得个 opportunity cost 太大，佢咪唔出嚟咯。 嗯， 即系香港人系好聪明嘅，所以香港人系企唔到嘅。即系你当你见到一个咁嘅事实发生咗嘅时候。你无可奈何，呢个运动要退场，一系要思考。 唔系，我都明白嗰啲留喺现场，因为其实我都识有啲人，咁佢可能同我 PM 喺度讲啦，咁佢话佢都唔知点算好，我觉得好惆怅，好迷茫。咁我明白嘅，即系你参加得个抗争，你梗 系 好想嗰一次抗争 成功， 系成功。即系例如我哋之前都参加过好多其他嘅议题啦，咁我哋都好想佢即刻有个，例如 HKTV， 你想即刻发牌俾佢反国教，咁反国教就比较好彩啲， 真系有 真系做低咗佢。但系好多议题其实做完咧，你去响一轮，搞一大轮，几日又好，几万人包围乜乜物物，最尾系真系完全冇成绩嘅，得个吉嘅。系试过好多次嗰啲嘢， 譬如好似之锋咁，佢上次绝食唔知一日啊，几多二十个钟头，吴克俭啊六八九即刻落嚟探佢咯，哇！今次一百零几个钟头，眼尾都唔眨啊你， 系 因为佢 因为坐稳咗啦嘛，张凳佢话 佢判定咗你呢、這、一个， 即系今次你都可以话系 黄之锋嗰个叫挫力减弱咗，其实 咁啊咁后期先 转，你就可以话 嗱，如果我衰啲讲句，佢不断消费自己啊嘛， 系。 你係透過活動不斷咁消費自己嘅，即係將自己僅有嘅號召力一次又一次吹翻出嚟。但問題吹完出嚟係咪實質上件事有結果呢？即係當然，你如果揀一個好適當嘅時機將個運動升級，又或者將個運動轉型，我相信參加嘅人會一定更加多。但係問題，你當個運動拖到而家即係半死不活嘅時候，你再吹雞出嚟又話，即係可能好多人嘅心目中都話之峰，我唔係唔支持你。但系 系啦，但系烂咗啦，已经。 你叫我行出嚟， 人哋又 睇唔到个原因。 对话佢又唔 show 你， 我睇唔到个原因，点解我要行出嚟啊嘛？ 即系衰啲讲句，你仲赖喺度做乜嘢咧？咁样。 即系可能觉得嗰啲人都 唔光荣隐退。 佢唔系觉得你真系条路阻到好大问题啊，而话即系对每一个人嘅成本都系多，包括在场俾人驳嘅人。 系。 因为我唔想嗰班人继续持续咁受到呢啲对待。 咪啲人对黄之锋嗰个反应，你就睇到成件事嗰个势头系点样走向。事实上啲人我同意一样嘢，就係啲人系接受咗你阻住条路都冇所谓。但接受咗你条路阻住都冇所谓，系咪代表你个运动个能量仲喺度呢？系两件事嚟嘅。 系。 虽然啲人真系习惯咗，哦你占啦冇所谓啦，金钟唔关我事。 系 咪 更加好啊，中环行金钟一条路咁行。 空气又好阻又咩又成咁样。 系啊。 系咯，又唔阻到我乜嘢嘅嚟噶，已经惯晒啦，个个都。 咁但系事实上， 即系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系金波唔得就要即系酝酿下一次，话下一个议题做嗰样嘢。 我觉得最 星期三四 日，而家如果你而家坚持要觉得话件事仲可以救翻生咧，其实系真系自己自己呃紧自己。 咁啊，系嘅，即系当个运动要衍生咁多班人出嚟，咁佢又觉得代表某一班人要走上大台讲嘢，咁你都觉得即系大家都控制唔到嗰啲运动。咁你如果觉得呢个时候系要思考下，仲出唔出嚟？ 我都成功咗啦！你香港人每一个人都知道发生紧咩事咯。 唔好香港人啊，全世界， 全世界系咯。 即系我冇见嗰个地方啊，啲警察可以咁样去驳嗰啲行嘅人，行得慢嘅人，又或者甚至乎一个烂口嘅，捉佢出嚟都要打新制。即系我未见嗰个地方。 同埋英国都真系好帮香港啦，但系都冇用，即系入唔到嚟，入唔到嚟。 玩嘅啫，嗰个嗰个姿态嚟嘅啫，唔好认真。 都系啫， 但系起码就系做嗰件议题，系嘛？ 我英 国渔业 嚟噶，我系好英国噶，我好中意噶。 系咩？ 咁攞你个 passport 嚟睇睇。 其实而家嚟到呢刻，嚟到而家嚟到呢刻，我就谂起2011年嗰阵时七一游行系反呢个替补机制噶嘛。 系 咁嗰阵时，即系人民力量嗰条队都拉100人嘅，最尾都系冇人理嘅，新闻都唔报，好惨。 唔系告咗10个嗰次啊， 告咗十个， 最尾告 象征式告咗10个，有啲啊咩 咗六个， 你好明噶啦吓，你嗰时好明噶啦 吓，系知道走咗6个咯。 嗰时都系一个公民抗命嚟噶，嗰时最尾俾人拉呢堆人都系冇人理噶，新闻甚至乎系唔报噶。 哦，甚至乎系民主党， 因为太长啦个 trial 嗰次， 民主党好似谴责呢班人添， 20几30日啦， 系嘛？民主党冇份谴责呢啲谴责呢班人啊， 冇 啊。佢哋啲拉布又唔支持，占路又唔支持，坐喺度俾人拉。 所以你哋而家搞紧公民抗命嘅人，你哋先驱者 系，所以一定要俾翻呢啲最即系最先为香港，所以叫 掌声鼓励， 即系掌声鼓励， 好 搞 笑，即系掌声自己。 当日咧，屌你美国。嗰百几个人呢喂真係。 陈生哥先。 佢真係係第一班喺香港叫咩抗争史上第一班集体被拉嘅人囉。即係唔係讲緊3-4个。百几个人呢个規模好似真係第一次㗎。 唔 係。即係。 韩龙嗰次先最多。 顶你个肺。 唔係佢係嗰次真係好多。 係呀、啊。所以你白鸽唔该对住啲人力呀。 唔係唔一都白鸽被拉呀。 哎嗱啱啊感召到嗰班人出嚟啦包括何俊仁。是不是好啊 是次次都被人拉了我最 下次啊唔該你叫个刘四方预个位俾佢啊。 拉咗啱啱嗰次都拉咗啊。入咗去啊和咗坑我探过去。 唔該啊醒定啲啊好多人睇住你班人啊。今日时间咁多先啦、啊、下礼拜继续。 明天收听私人诊所。 冇咁讲拜拜唔讲係咁。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林卓廷。